我林身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在大祸来临之前，老天还是出现了征兆，日食。如果站在我们现在的场地来看呢，天空上出现日食现象很正常，也很普通。人有生老病死，月有阴晴圆缺。但是很遗憾，在当时人们认为日食的出现，那是很严重的不祥之兆。这时，果然不出孙惠宗所料，有人上书了。不是说日食是自然现象，而是因为阳运交奢不回所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按理说日食跟他阳运八竿子也打不着，但是记恨阳运的人却大做文章，硬是牵强地扯在了一起。当真印证了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人这样说呢，汉宣帝傻笑着摇摇头，置若罔闻。两个人这样说，汉宣帝苦笑着摇头，置之不理。三个人这么说，汉宣帝冷笑着摇头，置之度外。无数人这么说，汉宣帝皮笑肉不笑，终于点了点头，下令逮捕杨运。逮捕了杨运，廷尉有事可干了，他又是调查又是取证，总之他要想自己的乌纱帽长久，要想青云直上，就得看皇帝的脸色行事，把杨运进行重判。事实证明，廷尉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在取证的时候，在他家中某个秘密的角落搜出了杨运写的，但是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报孙惠宗书。于是乎，随着报孙惠宗书的公开发表，当真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诗人多半赞叹杨运的创作才华，而汉宣帝却在发飙。汉宣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结果呢，直接剥夺了廷尉的判罚权，以大逆不道之罪判处杨运死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此同时，老好人孙惠宗的乌纱帽也被摘除了。下面说的人叫盖宽饶，是魏军人，因为博学多才，以孝廉的身份登上郎官的位置。后来在一次内部提拔考试当中，他因为得到了首席状元，而被汉宣帝直升为晋中二把手、御史大夫。都说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不假。正当人们以风华正茂、才气逼人的盖宽饶前途不可限量的时候，汉宣帝却对他来了个刹车。汉宣帝以他推荐的人华而不实为罪，把他贬为卫司马。身为卫司马的盖宽饶并没有气馁，相反，他对待士兵们很不一般，那是吃则同锅，睡则同床。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很快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和司隶校尉。盖宽饶一上任，社会风气大好。 据说有一次，平安侯许伯因为新居落成，来了一次乔迁之喜，结果朝中包括丞相、御史大夫在内的高官都前去捧场，唯独盖宽饶是个例外。最后许伯亲自去请他，他这才姗姗来迟。按照我们现在的酒席规矩呢，一般迟到的要主动自罚三杯，但是自命清高的盖宽饶，我们许伯放低姿态来了个主动敬酒，盖宽饶能来当真是蓬荜生辉呀。但是盖宽饶的举动出人意料，他推辞说道，只要倒一点点就够了，要知道我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狂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面对盖宽饶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许伯什么时候遭受过这样的蔑视啊？他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就在他不知道怎么下台的时候，当时的丞相魏相很是时机地站了出来，说了一句话帮他解围，举世皆浊我独清，万物皆醉我独醒，次公没有喝酒的时候就很狂，何必用酒呢？这句话一语双关，三分调侃，三分暗讽，三分嘲笑，一分感慨，引得众人都对盖宽饶侧目而视。有歌有酒才叫酒宴。接着掌信少府谭昌卿也许为了缓和气氛，也许为了故意卖弄舞姿，于是以祝乐为由登台献舞。他表演的是一出别具一格的猴狗斗，他一会儿装猴一会儿扮狗，忙的是不亦乐乎，引得在场众人捧腹大笑。事实证明呢，盖宽饶永远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众人都在笑，却唯独他没笑，他非但没有笑，而且还在悲，悲到极点的他发出了感叹，这屋子的确很美啊，美不胜收，可是富贵无常，说不定哪天这屋子就会变换了主人，就像这间屋子的主人招待客人一样，接待的人虽然多，但算得上真正朋友的又有几个呢？最后他又说出了一句忠告，来了个中途离席。飘然而去的盖宽饶马上来了个检举告发，不是检举许伯，而是检举掌信少府谭昌卿，罪名是沐浴侯。这个事儿在许伯出面调解之下，最后才不了了之。但是盖宽饶已经得罪了朝中的不少权威人士。太子的庶子王生眼看着盖宽饶在官场上直来直去，也进行了善意的提醒。但是盖宽饶并没有改，而是继续我行我素。这时候的汉宣帝喜欢用刑法来治国，用宦官来当政。盖宽饶马上打了个报告，别拿刑法来治国，别不拿儒学来安邦，别不拿宦官当官看，更别拿宦官当周公、昭公这样的清官来看。应该说盖宽饶分析的一针见血，还是很有道理的。可是盖宽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可饶恕的，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说话太直接，太露骨。于是汉宣帝以大不敬为由，将盖宽饶直接打入了死牢。高傲的盖宽饶没有选择把牢底坐穿，而是选择了士可杀不可辱。还没等到汉宣帝的正式判决呢，他就解下了自己身上的腰带。就是这样一根小小的腰带， 把盖宽饶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知道那儿有没有纷争，有没有争权夺势，有没有尔虞我诈。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刘彻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分别是刘据、刘宏、刘旦、刘旭、刘伯、刘弗陵。其中长子刘据是当仁不让的准太子，但是因为受巫蛊门事件所累，最终被迫自杀。陪他一起上路的还有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唯独留下嫡长孙刘询硕果仅存，后来还时来运转，以黑马的姿态直接杀上了皇帝宝座。次子刘宏被封为齐王，在位仅八年就夭折了，死后没有子嗣，这一脉就成了绝脉。三子刘旦一向不被汉武帝喜欢，因此早早地排除在太子人选之外。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期间，不安分的他和宗室刘长、刘泽开始了第一轮的造反，结果造反未遂，他受到警告处分。随后他与朝中正臣上官桀、桑弘羊组成了四人帮进行第二轮造反，结果造反未遂，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他虽然死了，但是好歹保住了他的子孙后代得以延承，成为继刘据之后第二个延脉的人。但是不管怎样，他这一代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一代了。汉武帝第五子刘伯也许大家还有点陌生呢，但是提起他的宝贝儿子，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儿子就是昏君的代名词刘贺。征和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九十年，汉武帝的侄子，也就是当时的堂堂一国丞相刘屈茂和刘伯的舅舅，也就是汉武帝义卿清人国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两个人合谋立昌邑王刘伯为太子，结果事情败露，刘屈茂被汉武帝处死，李广利无奈地投降了匈奴。而老好人刘伯因为自此至终被蒙在鼓里的布谷鸟，所以得以放飞了。也不知道是受了惊吓还是怎么着，只过了两年，也就是公元前八十八年正月，刘伯就来了个无疾而终，妻子刘贺继承了王位。再后来，汉昭帝驾崩以后，刘贺当了二十七天的荒唐皇帝，就成了废皇。当时的摄政王虽然让他活着，他这一延脉的后代显然是步刘旦后代的后尘而去了。刘彻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因为出身特别，再加上很累己，累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自己很像，成为汉武帝合法的继承人了。刘弗陵也就是汉昭帝，但是汉昭帝福大命却不大，年纪轻轻的就来了个英年早逝，因为生前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这一脉也成了绝脉。到这儿，汉武帝的六个儿子当中，一个继脉，两个绝脉，两个延脉，而剩下唯一没有提到的四子刘旭则是命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汉武帝的长子刘据的孙子汉宣帝刘询这一脉能不能安稳地继承下去，就取决于他了。刘据天生身强体壮，勇力过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金银美女，却喜欢跟狗熊打架。据说他在自己的封地里有一个很大的熊院，里面养着棕熊、灰熊、黑熊，他成天是啥也不干，就琢磨着怎么跟熊掐架。 隔三差五的进到熊院里边，揪出一只熊来比划比划，上演的是人兽情未了的闹剧。光阴荏苒，从汉武帝到汉昭帝再到汉宣帝，刘旭一天一天的变老，头上也开始有白发了，但他的这一习惯却一直都没有改变。每天和熊搏斗似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惯。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这位刘旭先生也太心无大志了，身在帝王之家，这样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不值得呀，也太可惜了。你要这样认为呢，那就错了。我们的刘旭之所以每天跟熊搏斗，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熊，那是在韬光养晦。其实刘旭是很有雄心的，但是当年汉武帝只喜欢小儿子刘弗陵，他的三哥刘旦为了争夺皇帝来了个投石问路，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刘旭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也进行了真情告白，结果得到汉武帝的回答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最终还是小儿子理所当然的当上了皇帝。接下来三哥刘旦充分发挥失败乃是成功之母的精神，继续投石问路，和刘长刘泽来了个赤裸裸的造反，结果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期间，头脑开窍的刘旭没有再贸然真情告白，还是在观望。而我们的刘旦再接再厉，马上又进行了第三次投石问路，他联合朝中上官桀、桑弘羊再次造反。这一次呢，还是搬起了石头，但是没再砸脚，而是砸中了自己的脑袋，结果是头破血流，人也随风飘逝。这期间，刘旭却显得无动于衷，当真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和熊决斗。春去秋来，转眼间从汉昭帝到了汉宣帝时期，人们几乎都忘了刘旭这位汉武帝硕果仅存的儿子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想得到时往往得不到，不想时机会却偏偏降临了。就在大家淡忘刘旭的时候，刘旭却没有淡忘大家，于是他不失时机地浮出了水面。帮他浮出水面的不是熊，而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准确地说呢，是一个女神。至少在刘旭的眼里，认为她是至高无上的女神，她是女巫李女虚。据说刘旭在和熊的搏斗当中呢，杀光了熊院里的所有熊之后，突然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于是他就开始迷恋女巫了。尽管这位叫李女虚的女巫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太婆了，可却正合刘旭的胃口，刘旭对她的迷恋到了愿朝夕与之共的地步。有的时候啊，李女虚觉得刘旭放着后宫花花绿绿数不胜数的美女不去宠爱，整天缠着她也不是一个事儿。于是她进行了善意的提醒，不要迷恋姐，姐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刘旭似乎已经铁了心了，深情地看着她，悠悠地回了一句，我迷恋的不是你，是梦。李女婿就问他，你现在已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用不完的锦衣玉食，还有什么梦没实现吗？刘旭就神秘兮兮地附在了女巫的耳边，说出了他的美丽梦想。 我想当皇帝。李女婿听到之后是惊得云里雾里，他当初说他是神灵的化身，具有无边的法力和魔力，只是为了到他府上能混口饭吃，那是骗小孩的玩意儿，当不得真呐。可哪知这刘旭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但信了，而且是深信不疑。于是刘旭就屁颠屁颠地赐他大把大把的钱财。只是女巫接到的钱越多，心里边却越惶恐，他知道这么玩下去迟早会完蛋的，可是他又舍不得放弃这锦衣玉食的生活，只好把行骗进行到底。刘旭就说出了他心里边的计划，请大师施法弄死汉宣帝，事成之后你我共享荣华富贵。这句话把女巫李女婿吓了一跳啊，在宫中用验圣之术，一旦查出来，就算有1000颗脑袋也保不住啊。再说汉朝极其用这个玩意儿的，结果都是玩火自焚，死得很惨。可此时的刘旭一脸严肃，一看就知道他是来真的了，不是在开玩笑。和刘旭接触了这么久，女巫也知道他的脾气，一旦认定的事情谁也无法更改，但他还是进行了提醒，梦想一旦被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就是说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你行动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你可要想清楚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早上8点，沈世华已经开始给徒弟授课，主讲剧目是《牡丹亭游园》，这也是沈世华主攻闺门旦的代表剧目。每讲到一处，他都起身示范，不放过气息、眼神等任何细节。沈世华1941年生于上海，如今已年过古稀，仍活跃在一线教学岗位上。12岁时，他因为一碗馄饨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爸爸带着我去玩呢，想吃碗馄饨，对过呢有一个中年男的，他那口袋上面有剧团2个字。哎，我说剧团不演戏的吗？我就自己主动说，拜拜，您是演戏的？对。他说你也喜欢戏吗？我说啊，我喜欢，我想学戏。他说可以啊，这么就到团里。到了团里以后，周传英老师把我呢沈月华呢改成沈世华，从此以后呢我就学昆曲，归的归门旦。 清末以来，昆曲由盛转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仍是一片萧条。沈世华所在的国风苏昆剧团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上演昆剧的专业剧团，正因为坚守这块阵地，剧团才有了编创昆剧新戏15贯的机会。1956年，15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一时间名满中华。沈世华经历了这部剧的整个编排过程。 青石板上面排戏，翻跟斗，上面下着雪，露天的嘛，我们睡的楼上仓库，这种艰苦条件下，也就半个月时间就排出了戏，全北京全城争看，

的云长，身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女巫善意地提醒刘旭，但是刘旭已经铁了心了，他依然说道，梦想只要能持久就能成为现实，我们不就是生活在梦想当中吗？对话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女巫就该她该干的事儿了，施法术，而刘旭呢也得干他该干的事儿，准备造反，只等那女巫把汉宣帝给弄死，他就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可惜当时的刘旭不知道一句名言呢，梦想家命长，实干家寿短。刘旭每次都这样问，寡人什么时候能当皇帝呀？那女巫每次都回答，快了快了，就快了，要经费不够从我这里拿就是。刘旭说着，撒给他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在他的眼里，有钱能使鬼推磨，钱给的越多，汉宣帝死的就越快。可利令智昏的刘旭不知道，这个自称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李女婿，眼看腰包鼓的钱都装不下了。就在一个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带着两个徒弟准备开溜，有这么多的钱财，下辈子也吃不完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可是呢，这李女婿毕竟已经快奔古稀之年的人了，腿脚不灵便，再加上精神高度紧张，才走到房门口就被门槛给绊了一下，摔了个嘴啃泥。结果呢，虽然没成半身不遂，但也成了植物人的前兆了。刘旭听说李女婿在施法的过程当中不慎受伤，一边叫人进行全力抢救，一边流着眼泪祈祷，你一定要活过来呀，你可一定得活过来呀。就在刘旭哭闹表演的时候，汉宣帝的一道圣旨阻止了他的冲动。圣旨的内容很是简单明了，请您到朝廷来一趟。这个圣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叫我去朝廷什么意思啊？刘旭很快就醒悟过来了，请巫师做法的事情已经泄露了。鲁迅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就在刘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被摔成脑震荡的李女婿醒了，他醒过来就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的头伤在否？就这一句话，沉睡在皇帝梦中的刘旭终于清醒过来了，原来这女神也怕死， 原来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女骗子。温顺的刘旭终于变成了愤怒的野狼，他举起了手中的屠龙刀，照着李女婿的脑袋就是一刀。他要验证这个女巫究竟是人还是神。一刀下去，利剑分晓，李女婿是人而不是神。因为刀从他脖子上划过，他的脑袋就飞出去了，接着是满天的血花四散开来。其实啊，刘旭的这个举动，他杀了女巫，其实是杀人灭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天下之大，死法却是多种多样，百变不一。下面来说中国历史上几个比较典型的名人的死法。据说呢，史上死的最窝囊的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这位老哥跟大多数的皇帝一样，沉迷于女色，成天搂着嫔妃喝酒。有一次他喝醉了，跟宠妃张贵人吵架。要注意，是吵架，而不是皇帝训斥妃子，而是皇帝和妃子你一句我一句对骂。最后司马曜给惹急了，甩出一句话来，我不理你了，那么多妃子呢，我找别人去。说完他倒头大睡。还在那儿清醒着的张贵人就开始琢磨了，老家伙要不理我了，找别人去，那哪行啊，现在我这么年轻貌美，你就不理我了，那将来等我老了，还有我好日子过吗？他是越想越气，越想越不妙。最后，张贵人一咬牙，一狠心，找来几个宫女，搬了几床大被，三下五除二，把还在香甜睡梦当中的司马曜给活活的捂死了。可怜纯真的司马曜，为了小两口拌嘴的这么一句话，丢了几辈子才修来的一条皇帝命。据说呢，历史上死得最离奇的是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景公姬。这位老哥是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一代国君，上了年纪多少有点老年病。晋国的一位算命先生大概是活腻了，跟国君说，您老活不过今年吃新麦子的时候了。姬老先生一听当然不痛快，到了当年新麦子下来的时候，把算命的招过来，捧着饭碗说，你看，你说朕活不到吃新麦子，朕这就吃给你看，不过你得先给朕死，谁叫你算得不准。说罢叫人把算命的就推出去砍了。这姬老头子端起饭碗刚要吃呢，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跟左右说，不成，朕得先去一趟茅房。说着放下碗就出去了。左右侍从左等右等，饭都等凉了，还不见国君回来，咋回事呢？四下分头去找，宫里边哪儿都找不到，最后在茅房里发现了姬老先生，原来他掉进了粪坑，已然轰了。一向以文笔简洁有力而著称的《左传》，仅用了一句话描写这一事件：将四丈如厕陷而足。后来有人说，这位姬老先生是第一个殉难于厕所的帝王。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历史上最傻缺的死法。傻缺呢，顾名思义，就是傻帽加缺心眼儿。 这个人非刘旭同学不可呀。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跟熊搏斗，倾其一生之力杀尽所有的熊。熊没了，自己却以为熊起了，可以熊视天下了，于是迷恋了一位超级英雄李女婿。但事实证明，李女婿不是英雄，而是狗熊。他迷恋的不是刘旭，而是他身上的钱。刘旭虽然快刀斩乱麻杀死了李女婿，可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事情败露，又岂是杀一个人就能平息这么简单的。刘旭已经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没有等汉宣帝来纳命，而是很识时务地选择了我走我的路。他找来一只熊，生平最后一次和熊进行了搏斗，只是这一次他从始到终都没还手，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熊掌和鱼不可兼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一无所得的刘旭选择了这种自残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虽然悲壮，但也傻缺。有悲歌如下：欲久生兮无终，常不乐兮安穷。欲久生兮无终，常不乐兮安穷。奉天朝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带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谓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从为乐己。好礼照兮郭门月，死不得取代庸。身自是。刘旭死了之后，他的蜀国虽然由国降为郡，但好歹保全了他六个儿子安然无事。从这一点来看，刘旭的选择还是对的，不成功变成人，牺牲了他一个，保全全家是值得赞赏的。而汉宣帝成功处理掉刘旭这颗定时炸弹以后，还来不及舒一口气呢，后宫的那些事儿又摆在了他面前。前面已经说过了，他前后立了三位皇后，最终立了无后的皇后王氏才安稳了下来。如果你以为汉宣帝就可以高枕无忧，那就错了。他不为女人烦恼，却为自己的儿子烦恼。汉宣帝一共生有五个儿子，分别是刘氏、刘钦、刘萧、刘宇、刘敬。提起刘氏呢，想必大家不陌生了，他因为是汉宣帝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和平民皇后许平君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是汉宣帝体验民苦时期的结晶，因此作为长子的刘氏很受汉宣帝的器重。也正是因为这样，当许平君被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杀于无形之后，他怀着拥着霍成君，却依然立当时还只有七岁的刘氏为太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恼羞成怒的霍显才会指使女儿霍成君再向虎山行，准备对太子殿下下黑手。幸亏汉宣帝对太子的保护做到了无隙可觅，才使得霍成君无从下手，而宣告黑手党计划流产。随后霍光在盼外孙未果的情况下含恨而去，而汉宣帝也一改灿若的样子，开始了他的收权之旅，最终使得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霍家集团密谋发动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反叛行动，结果被早有防备的汉宣帝来了个一锅端。 汉宣帝终于像一只挣开束缚的天鹅展翅高飞而起，立了王氏为皇后，后宫也得以安稳。在奶娘王氏的养护下，刘氏正在茁壮的成长。以汉宣帝对她的感情，按理说长大以后她成为皇帝那是毫无悬念的。可是呢，世上的事情不可能这么一帆风顺。原因很简单，汉宣帝除了太子刘氏以外还有四个儿子。刘钦是汉宣帝的第二个儿子，从小敏而好学，且又聪颖伶俐，再加上他的母亲张婕妤是汉宣帝后宫最宠爱的三朵金花之一，爱屋及乌，汉宣帝对刘钦自然是甚喜。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超过光速时间会倒流，人会返回从前。我说呢，超过负光速时间会前进。按照相对论，有正就有反，有对就有错。就在汉宣帝对刘钦甚喜之时，对太子刘氏却欲厌之。汉宣帝讨厌他的原因是不识时务。自从汉武帝发动思想革命之后，儒学作为正宗的学派成为国学。据说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如今孩子不上学，要学只能学儒学。而汉宣帝立刘氏为太子之后，为了更好地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自然请了一些朝中博学多识的老师来教他。从小接受儒学熏陶的刘氏柔人儒雅，温文尔雅，端的是书生气度。这样呢，说得好听点是文质彬彬，说得难听点就是懦弱无能。想必大家还记得刘邦的儿子刘盈，这位忠厚老实的主，虽然最后依靠民众的力量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却没有实权，实权都被皇帝他妈吕后掌握，造就了汉朝第一位碌碌无为的平庸皇帝。也正是因为这样，眼看太子刘氏一天天的温柔下去，整天知乎者也的念下去，汉宣帝对他是一天一天的失望。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氏突然有一天变得彪悍起来了。他闯进汉宣帝的后宫，对汉宣帝说了一句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汉宣帝别动不动的就用酷刑，应该放宽尺度，以柔克刚。汉宣帝先是惊住了，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用教训的口气对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用，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事古非今，使人陷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为任？他所说的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人道。汉宣帝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坚决反对太子刘氏的纯儒做法。教训完了，不解气的汉宣帝还说了一句，乱我家者，太子也。如果说前面的话是不折不扣的教训，后面这句话显然水涨船高，升级到了怒其不争的地步。周易曾说，知己其神乎，意思就是知道做事情的火候时机，那是神仙的本事。从这一点来看，做事说话的火候和时机相当重要。单从这点呢，